这一番 大无私的大无力番 大无本事的大无力番 大无力的大无力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以普愿行净力故，心心信解如对目慈。嗱，呢啲经文咧都系属于咧一者礼敬诸佛嘅经文。嗱，咁作文就话普愿菩萨嘅高士在言，佢话善男子礼敬诸佛者。所有盡法大希望大雄光三世一世的曾經被人做諸如佛世諸所以這個佛的境界這麼廣闊那我們怎樣敬禮呢我說我以普遍行願力故心心信解那這個我字呢就是表這個表示這個修這個十大義樂的人都說我啊就是用这个普贤的行普贤的愿借用普贤的行愿力故才是深深信解这种礼敬诸佛那种的很注意顶礼的方法那么普贤行同埋普贤愿就是普贤的行愿我哋就想得到普遍行愿嗰种嘅力量啊！我哋一定要咧，先开呢个普遍眼。咁啊，普通讲即系要开悟，先用对心见性啊。咁啊，悟到一切法都系为心所以，所以万法就为心，一切为心，三大为心，一切法离心以外咧系无。犯我得的一切法离不开这个自心嘛。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去开悟，这样去了解呢，才是普贤，才是普贤的愿力，就是深深信解啊。我开悟之后乃至这个普贤的行愿力故，我深深地信，同埋深深地了解。嗱，呢个深深的地信咧，就唔系话普普通通咧，个相信系真系咧开悟之后啊，亲自见到呢一种境界，所以咧我哋系一种深深的地信，如果咁样去了解，我哋普通嘅凡夫俗子啦，就系因为个妄想心太多。妄想心太远，妄想心太窄，人人到晚所想的呢，不是利，就是利，或者是权势，对以为乜嘢佢哋修心养性啊，呢种咁嘅功夫咧，完全都唔用。即系等于话咧，一般凡夫俗子啊，佢冇呢个佛法嘅熏陶，冇呢个佛法嘅修养，佢就冇了解到咧，成人世间几十年啊，系好幻化嘅咋。其实我哋每一个人稍微咧长命啲，唔好一百岁咧，就算有得六七十岁啦吓，你都见过喺社会上做事啊，见到好多呢个世间嘅事。好多人所谓又起又落翻，又落翻又上翻，咁嘅意思咧，一生人几十年见尽几多嘅起起落落，应该啦吓，都要对呢个名啊利啊势咧，咁啊都要睇开啲啦。但虽然话系咁样讲啊，人嘅欲望系无穷无尽嘅。你想有一百，有都希望有一千噶啦，有几一千人你就想一万噶啦，咁样人嘅欲望咧系无穷无尽，所以专心喺呢啲咁名利嘅欲望嗰度去追求，就变咗咗我哋嘅心啊个修养嘅用功咧，当然就系淡薄，就冇法张开呢个普贤眼明心。见性啊，亦都冇法子以呢个普贤行愿嘅加持咧，自己嘅智慧咧，嚟到个心心 世上要深深了解啊，呢個十大願望嗰種個好處啊。立佛法主要咧就係、是、兩個字嘅啫。嗱，從佢呢個理論上，我常常都講係呢個因果兩個字，心有心嘅因果，錢有錢嘅因果。嗱，從呢個行事方面咧，就係、是、呢個行同呢個了解。我哋又要了解個中嘅道理，然後仲要實行，先至可以咧係進入嘅。你但係咧了解，你唔實行，固然咧可以進入。你但係實行，但你唔了解點樣行咧，佢亦都係咧行唔到，亦都唔可以進入。所以行同埋呢個解兩個字咧，對整個佛法嚟講啊，亦都係好重要啊。所以我常常都話學佛嘅人，你只要明白因果，行了解兩個字，你都有一分。你用功明白咧，你嗰種咁嘅修養啊，先有一啲成就嘅。嗱，講翻從前。有兩個殘疾人士，雖然佢未殘廢啊，未人都殘廢，但係啲殘疾，即係都有啲咁樣咧，係殘障嘅疾病，對佢身上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啦。當然係嘛，第一個咧就低腳嘅。跛一隻腳嗰陣行路又唔方便啦，好似我家幾廿上你都見到，你大家都雖然我未曾跛腳，都係影響呢個腳嘅行動啊嘛。咁啊，呢有個咧佢就跛腳嘅，咁啊屬於殘疾啦。咁另外一個咧，佢就盲咗隻眼嘅，嗱個盲咗隻眼亦都好痛苦喎，乜嘢都睇唔到。雖然佢可以摸摸下都明白啊，但始終睇唔到咧，亦都咧簡直話好大個唔方便啦。咁啊，呢個跛腳同埋呢個盲眼兩個呢個殘疾人士咧，咁啊共住一間屋。當然咧就冇其他第三者照顧幫地噶啦，咁一個就開眼，即係可以睇到嘢啊，誒都一個盲眼，但佢腳佢冇跛喎，都仲可以行動下喎，咁啊兩個人合作咧同住啊，咁生活上都尚算啦，可以啦嚇，咁啊自己照顧自己啊，咁但不幸有人啦，我都。嗱，咁樣一個就跛腳，就走唔快啦，肯定問點走咗個跛只腳啊！嗱，咁一個就盲，肯定眼睇唔到嘢。雖然佢咧可以摸摸啊，熟悉個環境啊，但係始終就係盲都睇唔到，唔可以連中啊嘛。咁啊，突然間火燭啊，呢兩個跛腳盲眼嘅人咧，咁啊點樣逃出呢個火災咧？唔被呢個火燒死咧？當然大家呢都替他們擔心喎，但他們兩個人呢，這個盲眼的人呢，盲眼又很聰明啊，又因為看不到，所以他這個頭腦呢就很靈活的，就可以幫下他這個盲眼的那種缺陷的，這個一般都是這樣說的。咁呢個盲講佢話咁樣嗱，佢話你又跛只腳咧，我就盲嗰隻眼啊！嗱，今話個火燭啊，我就聞到嗰啲火煙味咧，係話嗰啲火都越燒就越近。如果我哋走得甩咧，就兩個一齊死，一齊燒死人點啫？冇得走啦！佢話：咁你心走咧，你又跛一隻腳，行動就唔方便。我就盲嗰隻眼啊，睇嘢亦都唔睇唔到，亦都唔知點樣走。雖然我都可以慢慢平時冇事咧，可以慢慢摸下摸下都可以落樓梯。佢話：家突然間要走嘅喎，我點走啊？佢話：我建議，佢話咧，我哋孭住你。咁因為我的腳冇跛啊嘛，我係盲嗰隻眼睇唔到嘢，所以我的腳就冇跛啊。個但你咧就跛一隻腳行動唔方便，但你隻眼就冇盲嗰隻眼睇到嘢喎。所以大家就合作，我話我就孭住你，孭住你就行動唔掂啦，我咪孭住你咧。 但由于我就睇嘢唔清楚噶，跟你冇盲眼啊嘛，你就眼冇事啊嘛，所以我咩劝你咧，你就话俾我听，你就眼冇盲，我哋点样行向善咧？就系话转左转右啊，向善咧。嗱，我就听你话，我哋孭住你嗰只脚冇跛，我可以行得，或者孭住呢个跛脚嘅，咁呢个跛脚嘅眼冇盲，我就话佢嗱，我而家向前行，大概咧。几多步就转左，咪几多步呢又转右，跟住落楼梯，然后咧你就扶住个楼梯，落到最后咧就行出门口咧，就系、是、呢个街啦，我哋就可以随便向上楼都冇问题啦。咁啊呢个盲眼嘅人，因为佢脚冇跛嘛，就听唔到呢个跛脚嘅人咧，佢眼冇盲，咁样话俾佢听啊，点样指示佢向前。转左转右落楼梯上楼梯，咁啊呢个盲眼人听佢嘅指示，咁啊结果咧两个人啊都走得咗，两个人都烧死啦。嗱咁呢个系譬喻啫嘛，所以大家都好清楚啦。就算跛脚行动唔便，佢嘅眼冇盲，呢、这个盲眼嘅人眼盲睇唔到，但佢脚都冇事，所以就呢个盲眼嘅人咧，就孭住呢个跛脚嘅行动方便嘅，就听佢咧开眼嚟做咧指示，向前向左向右咁走一走啦。嗱咁嘅譬喻乜咧？我就学嘅真系又要有呢个了解，又要有呢个实行。如果你虽然系了解个学法啦，你唔知法嘅实行，亦都系冇法子到达咧呢个佛法嘅加量嘅。你一定首先要了解，即系读下经典啦。例如我哋修净土嘅，你可唔可以学嘅？就读下净土三经，或者加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咁啊点样啦？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婴子，养子菩萨，生婴何为？子养婴母，如母婴子，母子力生不相为。遗愿啊，若众生心应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离如意香人，身有香气，此因名曰就是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得佛名圆通，得我无处。都是六根正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嗱，咁呢个净土第四经，你就好好地咧，像我咁样将呢一段经文咧，即系一部分就唔系全部啦。但我都唔差呢个啦，你读熟佢，你夜晚瞓上觉，瞓觉瞓上床，你就谂下点样就十方如来，系念念众生，系全部啲。你谂下佢，你慢慢了解下佢咧，你就知道呢个净土法门嘅好处。嗱，咁啊，第五经咧就系我哋而家讲呢个普贤菩萨品啊，就因为佢最后嗰个地方嘅长学文讲完啦，佢有一段咁嘅经文嘅意思，就系一个人咧临去世嘅时候。乜嘢名啊、利啊、权力啊，即系乜嘢都带走啦。就算你有几多个仔仔孙孙，你有几多个财富，你有几大嘅事业，到嗰阵时咧，可以讲冇一样嘢跟你走嘅。但跟你走嘅咩？就系呢个十大愿望。而我哋平时啊，真系好好地咧，一嘢我哋礼敬先佛，时时拜下佛，而且称赞如来。嗱，称赞如来咧，你亦都唔一定话点样赞叹噶。你就算你诵经，咪即系赞叹佛咯。我哋念佛或者持咒啊，咪即系赞叹佛咯。因为呢啲经典啊，呢啲神咒啊，都系佛说出嚟噶嘛。所以我哋每日诵经，无论诵边一部经，持咒 是任何一种咒，总之佛的咒语啊，佛菩萨圣号，无论边一尊佛菩萨圣号，你咁乜持咒念佛诵经啊，就真系赞叹佛噶啦。就只是尊重讚歎佛，所以我們每天這樣去了解，也多了去實際行事，那麼以這個行解相應的力量，就一定可以日後將我們送到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這個淨土之家。所以家說我以普賢行願力量之故，深深閉上，深深的了解，那麼信解到哪樣的程度啊？他說絕對的目的，在經的意思就是說呢，其實現量體證，那麼怎樣我們現量體證呢？那這種境界呢，你就可以了解你的。但其實我哋一般嘅凡夫都有佢好短，係一秒半秒嘅啫。如果你想親自查一下咧，你都可以查得到噶。嗱，我哋話俾你聽，我哋一個人喺度晚上上床休息，大家都要啦，個個都一樣啦。咁啊，經過一晚嘅熟睡，咁啊，第二朝咧就慣咗，你無論咩時候瞓醒。通常都是咁啊，六七點鐘乜都瞓醒噶啦，佢哋起身噶啦，係嘛？咁你一睜大隻眼咧，望到你房間嘅嘢，你一睜大隻眼嗰時其實分別，你就睇到啊，呢個係中間嘅點啊。啊！咁開個電視睇下有咩新聞啊？你未曾諗呢啲問題，你只係睜大個眼望到個鐘，你唔知道佢係鐘嘅。你係見到個鐘，你冇分辨呢個係鐘。你見到你房間個電視機啊，你唔會分辨呢個咧係電視機。但係如果一過咗一秒兩秒，叮噹叮噹個鐘一眨一兩下啫喎，你諗下以呢個鐘嚟話加上八。我瞓過咗落啦，我連新聞都冇得睇咯。咁樣你一馬上咧就落咗呢個分別嘅啦，呢個就妄想啦。咁第二層咧攞呢個妄想，你一睜大隻眼，你係望到屋嘅兩個房間裏邊嘅事，你個房間有啲乜嘢咧，佢睇得好清楚。但係你未曾分別咧，呢啲係乜，嗰啲係乜？呢一種話點解咧？就佢哋現量睇證，就係眼前你睇到嘅嘢咧係現量，唔係比量，比量即係比較啊，價值一點咧。咁啊，呢個鐘同我手錶啊，係啱啱嘅好準啦，就還是啊行下咧邊一個快咗，邊個秒邊個慢咗邊個秒咧？咁呢啲就屬於一比量，就比較咧去分別邊一種咧好啲，邊一種咧差啲，邊一種正確啲，邊一種冇咁正確，呢個就比量。但係如果你一睜大隻眼，你望到一切。你个房间的事事物物，你未曾落分别，呢个系钟，呢个系电视，你未曾落分别咧，呢种境界咧就系你自然量境界，就系对住你眼前目只眼啊，对住你眼前现量亲见，但系不落事量，不落分别。咁加呢句话，深深境界地如对目。就是四上文啦，我要禮敬諸佛，禮敬幾多咧？呢個環境係幾寬咧？所以因此就話咧，所有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既你陳述咁多個諸佛世尊。我哋以呢個普賢嘅行願力過啊，係深深地上了解呢啲咁樣佛嘅境界，盡呢個遍法界所有佛國土都有份咧，成佛説法度眾生啊，我都要去頂禮。 咁所以咧就好似咧對住一個眼前一樣咁清楚，了解得咁明白咁透徹。啊，咁啊點咧？我話色已清淨，身與業力上修禮境啊！嗱，咁既然我已經啊嚇用普賢行願力深深正解圓證目前，十方三世一切菩薩都有份咧轉化量度眾生，呢、這個境界啊好廣大，國土好闊。咁啊，每一個土都有度眾生咧，咁啊，法嘅境界嘅多，亦都係不可思議。咁所以我嚟見諸佛嘅時候咧，真係咧，亦都要心量廣大啦。我話心就空空，意就用也，用呢個清淨嘅心與意嚟接咧，就係我哋所做呢個事。呢個意念咧，既有善，既有惡嘅。我哋做事就係善事啦，心口意都係善。我哋如果做惡咧，就心口意都係惡。如果做惡就不念呢個清淨啦，咁就變咗係污染啦。認真係唔清淨，唔乾淨，行啱啱。又加色界以呢個清淨嘅身語意上修禮境咧，咁啊點樣叫做望啊？咁啊點樣就叫做善咧？我哋通常佛經講咧，所謂十善業，就身咧唔做呢個殺盜人，呢、這個口咧唔講呢個妄語、耳語、惡口兩字。我哋嘅心咧，唔起呢个贪嗔痴，咁你合埋咧，就叫做十种嘅事系好事。嗱，咁啊反过来嘅十恶啊，我哋嘅心咧做三道业，我哋嘅口咧就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事。我哋嘅心咧就起呢个贪嗔痴。咁如是咧，变成十恶。嗱，咁啊，十恶就肯定堕落啦。呢个咧系一定系咁样，冇得改变嘅咧。你真系十恶一做咧，死就好似个圣陀咁样。你本人揸住嘅，一放手个圣陀咧，就跌落跌到地下噶啦。系唔系咁容易咧？你再喺半空咧，再拎得翻上嚟。就好似聖堂跌落，我哋做惡嘅人咧，去世之後啊，就一定馬上就墮落噶啦。嗱，咁如果你做十善業咧，就相反啦。你只要真係一生人做呢個十善業啊，你去世之後，你呢個神識咧就一定係上升。點樣拉你翻轉頭？都冇人有咁大嘅力量，即使系诸佛菩萨，佢都冇法子拉你落嚟，因为你嘅业力咧令到你系上升。嗱，咁啊，唯有一类咧，所谓你话佢善啊，佢又有啲恶；啊，你话佢恶嘛，佢又有啲善。咁啊，善恶之间即系50%啊，咁啊，点样决定咧？叫佢上升咧，就先话叫佢堕落咧。咁啊，在咁嘅情况之下咧，先至来咗个中阴身。咁啊，中阴身咧就经过最多系49日，即系7个7。咁呢7个7之内啊，如果佢嗰啲仔仔孙孙、佢啲家人或者亲戚朋友，升得呢个佛法嘅，在呢个49日之内咧，同佢做一次，例如最好做地藏经啦，又或者摆呢个水杉啦，同佢忏悔啦，或者念阿弥陀佛咧，总之佛法系真正佛法，亦都咧替佢做。 我咪招佢嘅业障，都可以帮佢一帮。本来就唔信任，自我欺骗，加呢佢啲仔孙嘅亲朋戚友啊，你翻唔翻？死后帮佢念经，诵经念佛，咁佢咪变咗佢啲时间啊，咪多咗一啲咯，就超过20%咯。咁你一多过呢个妄念，佢就可以上升啦。咁呢个就系中阴身。嗱，咁你如果咧，佢已经十恶之中咧，虽然你占咗20%，同呢个善业20%，但佢去世之后咧，佢个家人或者还俾唔佢咯，冇钱嘅请人帮佢做咧，或者佢自己亦都唔识得去念啦，唔识得去诵经啦，咁就变咗咧，无论咩理由，喺总之冇人帮佢诵经，冇人帮佢念佛，或者咧系持咒，或者咧系放念头啊，做一切嘅法事去帮佢一帮咧，就变咗咧，佢就会堕落呢个恶道啦。所以呢个中阴身咧。个原则就系话，49日7个7天内啊，有人家帮我做嘅事，冇人家帮我做嘅事，咁啊亦都系决定佢将来上升抑或堕落咧，一种咧最重要嘅因素。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啊，无论边一个人走咗，咁我系佢嘅朋友，或者系亲戚，或者再亲切啲，我系佢嘅仔孙，或者系佢身边人，咁去帮佢咧诵经拜佛，每一个亲都帮佢做咧，就可以啊帮助呢个亡者咧，佢嘅善业增长，就可以咧成此佛嘅功德。就往生呢个西方净土啦，咁加埋清净身与意念咧，就唔系污染啦，即系呢个心咧就唔做呢个杀盗淫。嗱，杀咧就杀生啦，亦都系咧学佛法里边嘅人咧，无论啦一切嘅大乘经典，对于呢个杀生咧系好注重嘅，因为佛教嘅讲慈悲啊，咁杀生咧就是最伤害呢个慈悲嘅，亦都系啦吓，最我哋呢个亲人心、呢、这个烦恼心咧，系增长，对我哋修呢个禅定啊，系一种最大嘅障碍。嗱，例如大家读过《楞严经》都知噶啦，嗱第六卷最后一段几段经文就讲呢个四种清净明慧，四种就数即四样咧，系最清净。佛咧对我哋最光明嘅教导，最光明、最清净嘅训诲，咁样佢哋四清净明慧啊。咁啊，边四种咧就系杀盗淫妄。嗱，本来呢个杀盗淫妄咧，佢嘅成罪啊，如果依呢个小乘法，我哋比较计小乘法咧，就应该咧就系淫盗杀妄。就以呢个淫戒咧居士咧，凡系小乘嘅出家人，呢、这个淫戒咧系最重要，绝对唔可以犯。一犯咗咧，中国话咧就叫做断头啊！个人如果斩咗个头，就点样可以生存啊？咁你话如果受个比丘戒，犯咗呢个淫戒，有咗男女关系咧，咁啊将来一定系堕落。所以比丘小乘戒咧，就以呢个淫戒为先。嗱，咁啊大乘佛法咧，就系讲慈悲咧，讲度众生啊嘛。嗱，咁啊度众生，我啲上者来时都未必做得到，我哋点可以杀害众生咧？点可以伤害佢个生命咧？咁因此大乘戒咧，就系以杀戒就为先嘅，千万唔好伤害佢慈悲心。凡系杀生咧，就系以冤结仇。如果你养一只鸡，你养一只猪，养一只牛或者只羊一只鸭， 你養大佢哋捉嚟劏咧，佢話冇問題，係你養大我哋要劏乾啦，咁你就唔怕我，係佢注意嘅。但係我哋每一次劏雞嘅，就算你係一隻養嘅雞咧，平時你餵米俾佢咧，佢好老有地啦，有啲腳瓜嗨嗨下，喂，仲快啲放手我肚仔我啦。佢就同你咧好接近，好嗲你噶，希望你嗰站咧快啲放手，佢有得食。但係養大之後，有朝一日咧，你走去捉佢嚟劏咧，佢一睇細先，就佢就會走，佢唔會放住你啦。佢一定走啊！不過佢走啊，點樣俾上我哋嘅人咧？我哋嘅人有智慧啊嘛，天就飛嘅，我就可以捉佢落嚟。心水油嘅，我就可以鬧佢上嚟。何況喺地上走嘅，你點走得過我哋嘅人啫？佢係無可奈何咧，俾我哋埋大一刀。佢係無可奈何，既然無可奈何，有呢個冤咯，就結咗呢個仇，結咗呢個恨咧，亦都可以講嘅。世界點解咁多嘅災難？无论是天时地利或者是刀兵打仗，这些都是啦，久不久就来一单，就是这一班孤魂破鬼呢，他的心性啊。那么既然这孤魂破鬼被杀心性呢，所以我们学的人呢，就是大乘佛法的人啦，学大乘经典呢，应该呢就不要杀生。可是《楞严经》第六卷背后个四种最清净、最光明的教诲咧，佢系以呢个人界居先噶，唔系以呢个杀生居先噶。但系《楞严经》咧系一等一个大乘菩萨嚟噶，咁点解佢唔用？这个杀戒居士和这个大乘道众生的慈悲心，他是怎样用这个小乘的任戒行师呢？你读下你可以看一下《楞严经》第六卷背后呢，那两三年经文就变成四种清净念佛，就佛的教诲的弟子是最清净最光明的教诲。咁啊，點解係大乘佛法咧？佢又唔用呢個戒殺在先，佢用呢個戒淫在先咧。所以講經咧，就最重要啦。呢啲咁所謂啊，最唔容易發現嘅，唔係淨係對經文講乜就算嘅，你要講佢裏面嘅重要點，先至咧有所交代。因為《楞嚴經》咧就柯難尊者咧係以示度人生，俾呢個摩登騎女啊用佢呢個邪咒咧將佢啦迷住。嗰個摩登騎女咧同佢有緣啊，咁啊既然迷住咗佢啦，就有所動作咧。啊，但係柯難尊者雖然咧佢俾呢個邪咒迷住咗嘅人個身上唔喐得。可是个心咧，都仲系清醒啊，知道呢啲弊啦。再落去咧，自己就何解？咁啊，仲有面见佛啦，所以佢突然间个心咧就壮念啦。佢话柯南人有灾难，佢话世尊大慈，人力不救我。咁啊，佛咧，你系我师父，系我长辈，我今有呢个灾难。一破咗戒就堕落，所以你慈悲你要救我。嗱，咁啊有求就一定有感应，系咪就话？所以即时咧就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现化佛，宣说神咒，释文殊师利，将咒往复，恶咒消灭，提掌摩难，及摩登强，归来佛所。咁柯南咧就脱咗呢个灾难，能够救佢嘅力量咧，嗱佛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现化佛，咁啊化佛咧就属于佛宝啦。化佛嘅口中就宣说神咒，即系大佛顶首嘅神咒。 咁啊神咒咪化宝啦，咁啊即文殊师地将咒往复，文殊师咪代表菩萨啦，咁啊以呢个法发生三宝嘅力量，先就可以将阿难尊者咧堕落摩登强里嗰种个灾难咧就解除。意思即是说呢首领就大定了嘛，是摄定中之王啊，我们收首领摄定的人最先要解决不要违犯的就是可以有这个任辱，任辱呢就是大定的障碍，人用呢是破坏这个首领业的大事定啊，那么因此呢先至呢在这个新加坡的教育的弟子四种最清净最方便的教育里面呢就不用这个大事佛法戒杀之，就是用这个小乘法这个人戒行先啊，就是提醒就是一切的佛弟子啊，如果你想收这个首领业大定啊，正当这个一切事究竟边个明白到五阴六阴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空得之的十大二十五法，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一一都是圣正灵体常住真心的话呢，你们一定啊这个人大要时得清清楚楚，不可以啦，犯这个人大，这个就是令业经的宗旨来的。那咁啊，同樣咧，仲有一部經都係靈字頭，有隻靈強經啊。嗱，咁靈強經咧，就係講呢個靈強三嘅講嘅。嗱，咁靈強三呢個三形咧，就好奇怪嘅喎。嗱，我哋通常嗰啲衫咧，就梗係底下闊啦，面上係尖尖嘅啦。咁因為斜斜地，我哋冇可以從山腳斜斜行上去啦，就可以行上山頂嘅。因為佢面上底下闊，個山頂係尖就細唔窄。咁嗱，呢個靈強三就倒轉嚟嘅，即係個山腳個闊咧，就變咗個山頂。咁啊，山頂嘅尖尖咧，就插到個地下，好似打桩咁樣。咁啊，既然咧上邊寬，下邊尖啊，我哋嘅人點行上去咧？就算有扶手啊，都唔係咁容易行得上去。所以令佢冇山高，四面就無行路啊，就唯有達到人，就方能到彼處啊。达到即系正道，起码初果，先至有神通。用呢个神通，先至可以上到去呢个灵强山嘅山顶。我哋普通人因为佢倒转嚟噶嘛，上面阔，底下尖，咁我哋点行得上去咧？有扶手都扶唔上。咁所以分享呢個靈強三啊，講呢一部靈強經咧，佢裏面重要嘅道理就係五法三自性，法色二無我，有五法，有三自性，講呢個法色同埋兩種無我，就係整部靈強經咧係重要嘅道理啦。但佢最後結文咧，即係最後嗰兩三頁啊，整部靈強經。咁啊，經文最後嗰兩三頁咧，就勸人家地啦，唔好殺生。勸人家地咧要戒殺，要食素。其中有兩句好長，佢若無教上求，就亦無三正欲啊。呢兩句就好重要啦。有啲人話我食素啊嘛，我食齋啊嘛，我可以食呢個三淨肉啦。其實三淨肉咧，理論上不義殺、不文殺、不是為我而殺， 你講啦，理論上係通嘅。例如街市每日賣咁多豬啊、牛肉啊、雞啊、鴨啊，佢點樣劏？劏嘅時候點樣辛苦？點樣去掙扎？我冇睇到我，可能我都未起身嗰陣時咯。佢三個半夜俾人劏，劏我講件事啊嘛，朝早可能嗰陣時我都未起身。嗱，佢亦都唔係為我而生咯，日日劏多隻牛，我點食得咁多啊？劏只豬，我點買得咁多啊？劏多隻雞，我點做得咁多啊？咁當然就唔係為我而生啦。不過咧，我係食肉嘅，咁啊，我先要去買餸啊，認為邊一種咧啱我嘅身材，我咪買多少嚟食下咁啫。咁即係話呢個三隻肉咧，唔係為我生，我就聽。到佢被殺嗰種凄慘嘅音聲，亦都見唔到佢鼻上流血嗰種嘅掙扎，咁啊三情用啦。其實啱認真講一句啊，唔食得噶。哦，你就只有做三情用啦。咁啊，嗰啲畜生咪欠我陰公。咁啊，為你呢個三情用嘅人而死嘅啫喎。咁啊，應該就平等啦，應該係公道。嗱，佢若無交上求咧，你冇教佢，佢唔會幫你看；你冇想食肉，佢唔會看；你冇食肉嘅要求，佢唔會看。咁呢三種教上求咧，想同求，你呢種先明白。但係唯有呢個教咧，萬人喂法師啊，我幾時教佢同我劏豬啊？我冇出嘅啫，叫街市去屠房啊！你今日幫我劏豬喎、啊，啊！你今日劏到一隻牛咧，喂！我冇叫佢同我劏牛，佢食牛肉喎、啊，啊！你都八隻雞一隻嚟劏啊！我冇叫佢同我劏雞喎、啊，冇錯，你冇下命令。你的確食得幾多啊？逃亡一日香港就係香港咁少嘅城市，日日劏幾多百隻豬，幾多十隻牛，幾多萬隻雞，你點食啊？點賣啊？但你係用銀紙教佢啊！你食嗰啲肉，你唔係偷噶，唔係搶噶，唔係啦肯呃佢噶，你係用真金白銀，幾多錢一斤？啊！你買幾多就照計咯，你係用真金白銀嘅銀紙去買噶，佢亦都為你哋嗰啲人咧係做啲生意啊！如果你哋個個人都唔買佢呢個生意點做啊？劏嗰啲豬嗰啲牛，佢梗係邊個買啊？佢乜事血血無歸？所以咧呢、這個教上求咧，上同求，你想食肉，你有食肉嘅要求，咁啊家住有得賣啦。但呢個教咧就唔係話你下令我去咧，你幫我劏豬劏牛劏牛劏雞啦，唔係，而係你用錢咧，每日你要食幾多，你家裏幾多個人食飯，你需要買幾多，你用錢咧教佢幫你賺啊，你用錢咧係教佢都幫你做呢件事啊，所以話若無教上求，都亦無呢個三正六啊。都是鼓励你众生咧，唔好杀生，唔好食肉，唔好见呢个冤，唔好见呢个仇。所以力强基同呢个力字，经呢两个力字头嘅基咧，就有呢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力基啲人家戒淫，力强基啲人家就戒杀，淫与杀都系生死根本啊！道輪迴的根源，所以這兩個問題呢，如果我們學習的人不戒得除，做不到戒斷啊，那就推廣一切世界的人都是這樣的人，那殺生呢，或者男女的人就過問啊，都是影響呢這個世界上的暴亂之因啊，尤其殺生啊，那些冤魂惡鬼他是不收縮給你殺的，不過這個力量是鬥你不過，沒法子不給你殺死，當然他的心心不忿啊，所以過一個時期呢，夠不夠他就作怪了，不是天災人禍，世界大亂打仗 就是这样以来，所有俗知世上刀兵天下是怨云禅师讲的，我们古时有一句怨云禅师，他讲了两句话，我俗知世上刀兵天都弹琴吐沫夜半星啊！嗱，嗰夜半即系半夜咧，吐沫即系嗰啲吐房咧，佢唔系天光先至通珠汤罗汤鸡，嗰阵时时间赶唔上啊，都系咧吓，系四五点啊，咁就汤汤，我咧马上咧运去街市，就俾嗰啲家庭主妇咧去买餸煮饭噶啦。我想你想明白到呢个世界上有冇呢个刀兵战争嗰种嘅灾难咧？你就要听下呢个吐沫夜半有冇呢个杀生嗰种嘅音声啦。咁如果呢个吐沫眼晚都冇音声，即系佢冇杀生咧，咁就保证天下太平，肯定系咪讲嘅？咁啊！如果呢个屠门啊，人人都大声咁样叫咧，嗰啲冤鬼冤魂啊，草草埋埋讲唔讲，佢就作反一事，就变一世界大乱，天灾人祸咧，令因此冰海而来，令到我哋呢个生存食欲嘅人啊，亦都无形中咧受到呢个种种嘅灾难啦。咁所以呢啲清净嘅心语意念咧，我哋嘅心咧唔好有杀生，杀生嘅真谛啦，都唔好话同头先讲到咁大个问题。就算经常讲啊，佢话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魔鬼畜生，后世为人就得两种果报啊，一种就系多病。第二種就是短命，所以呢我哋講因果，你唔使問呢個人，所以睇呢個人咧，成日都病嘅，唔係頭痛就腳痛，唔係心口痛就背脊痛，總之上下左右啊、背後啊都係病嘅。冇事好啊！呢種人都好多啦，相信大家啦，喺社會上或者親戚朋友咧，都好多呢啲咁嘅問題。佢呢個多病咧，就係業障殺生呢方面嘅業障太重啦。啊，第二就短命，咁啊短命咧，佢有啲人真係食到一百歲，佢都冇乜點樣有病痛嘅噃。真係咩嗰啲黑絲咧，佢都唔識得噶，都好少有呢啲咁嘅問題。長風堅長壽，就因為縮心咧，佢係解煞啦，而且仲要放心啊！你解煞唔識啫，仲要放心，先至表現咧你嘅慈悲心。你有咗呢個慈悲心之恩啊！你生生世世都长寿，你生生世世都冇病冇灾难，所以呢一点咧，你就明白呢个道理啊！你能唔能够做得到咧？呢啲就系个人自己修噶啦。所以话面对目前咧，就我哋敬礼诸佛，十方三世嘅诸佛啊，我都敬礼。咁我点有咁嘅办法敬礼十方三世诸佛？就系、是、以呢个普贤行愿力，加上自己嘅智慧力，自己嘅虔诚。佢因勤力可以頂嚟十方三世諸佛，禮禮功德不可思議啊！咁佢用乜嘢去行去解咧？就係、是、以呢個清淨嘅心與意個心，唔好做呢個殺道人。呢、这個口咧唔好講呢個妄語、耳語、惡口兩字。妄语就系呃人咧，冇一句真噶，咁就叫做妄啊嘛。嗱，咁呢个两事咧，其实我哋即系个理咧，我哋嘅人咧就冇两条理嘅。咁啊，点解有两事咧？就系我哋一条理一嘴就讲两样话。咁啊，去到东家就讲西家嘅坏话。 咁我呢度章咧就讲呢个和家嘅短处，总结天赋嚟间，成讲天下不乱啊！咁呢啲就叫做良师啦。嗱，咁啊恶口咧即系咒人啊，揞住个嘴啦吓，都要闹人嘅，咁就叫做恶口啦。嗱，呢三种都好大啲明白。咁啊，咁咩叫做子语咧？子咧就系漂亮咁啊，解咧咁啊，解嘅了思呢一个奇华名加个奇字，呢个咪以前呢个以前女人安名咧系最多啦，以乜以乜或者咩以，咁呢个以字咧就系漂亮，好似嗰啲零落头段啊，又有势又有花头，所以叫做。好靓个波，佢哋字波都可以讲嘅。咁啊，点解佢哋演员咧就系讲呢个漂亮话，讲嘅说话都好好听嘅，真系冚得你啦吓，好开心噶。其实咧，嗰啲说话里边咧，句句都系揾你笨噶，句句都系占你便宜，揾你着数啊。从表面嚟睇咧。又话就好漂亮，好大方，好豪爽，但系咧暗示里咧每一句咧都系揾你着数啊！呢个叫子语啦。咁我哋嘅心咧就起呢个贪嗔痴，嗱贪咧就系贪名、贪利、贪权势啦，你咪贪咧。嗱嗔就系嗔恨、暴躁。贪唔到，想唔到，攞唔到，佢就坏人在心。嗱，咁既然咧，佢贪唔到，想唔到，坏人在心咧，呢啲个罪过就在于咧，佢唔了解咧佛法。所谓一切法都系因缘和合物，和合之法系唔可以恒常不变嘅，好似一个高楼大厦。冇错，肯定可以摆咗百几十年，佢唔会冧。但系唔可以话真系起咗千万年，佢都唔冧噶嘛。不过咧，佢起得实净，都唔会咁快脆冧。但系时间长啲咧，佢就会腐败，就会冧。佢哋唔明白呢个道理，尽量去贪，贪唔到咧就发起，贪唔到用呢个种种不合法嘅手段去追求。呢种咪叫做愚痴咯，呢啲就叫做不明因果咪叫做愚痴啦。所以贪嗔痴咧就系为呢个地狱之因嚟噶。贪嗔痴烦恼具足，就系我哋嘅心地咧唔清净，我哋嘅心地染污。如果有呢个杀道人。杀到人，就我哋呢个身体唔清净，系身体染污。我哋嘅口讲呢个两舌恶口咧，语言啊，就属于咧我哋嘅口唔清净，个口染污啊。咁啊，身口意三业都染污唔清净咧，咁啊，将来就肯定系堕落，就称为呢个杀恶啦。嗱，咁如果我哋身唔做呢个杀到人。即系大家就起码收视呢个五大，其中三条都做过啦，唔受呢唔犯呢个三道人，咁啊三清净。我哋呢个口咧，常常诵经，常常念佛，常常持咒，对人多讲几句好话，咁呢个口咧就冇咗种种恶口良舌，个口清净啦。我哋嘅心咧，明白一切法系因缘所生，缘生之法系无实体性啊，终归要败坏消灭。我哋何必苦苦追求，希望太多咧？总之每日有得食，有个地方住，天冷有件衫着，唔怕冷亲。已经咧呢几十年，你过得好好噶啦，唔好多贪求啊，唔好多追求啊。你有多余，你就多做啲善事，总之唔系坏事。啊！得教你就布施结缘，供养三宝，在社会上好似就啲施药啊， 必小灾大民，你们请人帮忙，你们将你的事呢，将你们多做你的好事，就多见啲人，你们生生世世呢，唔怕孤独，就唔怕呢做好事呢，冇人帮你，你就唔会走绝路，走到呢个人生嘅尽头，处处逢迎。呢啲就係咧佛教啊，係教人啦，唔好貪心，重要咧係將你呢個有限度嘅資財做呢個無限嘅功德嘅好事，所以呢一點咧就係清淨嘅心與意啦。咁加我頂禮十方三世諸佛，如果我呢個心口意三言清淨，外表頂禮佛之王，就係個心啊唔正常啊，有所求啊。咁我哋咧燒住香啊，頂禮啊，就求菩薩保佑我啲仔孫發達，又求菩薩保佑我啲心意興隆。哇！咁你燒住香啦嚇，唔怕燒啊，一住有自己嘅心。哇！就求你發達，求仔孫冇病喎。这个利是啊，几大啊！世界上冇咁好利是嘅生意啊！所以我哋一定啦，明白呢个佛法咧，我哋嘅心咧要清净。你唔需要多求，总之你好好地咧修你嘅心，修你嘅行为。所以话佛教佛教啊，佛陀嘅教育咁啊，佢就佛教啊嘛。咁佛陀教育就系叫我哋咧修心养性，叫我哋修十善最基本。不要做这个什么，以这个清净的三业是上修礼敬，这四个字最重要的上字，个上字不要停，不要一步今天就摆了几个人，哇听说又说要骨痛啊，那么又说摆了头又晕啊，咁啊又話腳已唔起得身啦，咁啊總之問題多多，咁聽日出嚟就快啦，咁啊一步十害，咁功德咧係有限嘅，都係有你快啲自己有時好處，有限嘅。想達到了生者即佛道唔容易啊，所以常修禮敬呢個常字咧係好重要，常常不變唔好行唔好停，係修持咧呢個禮敬十方諸佛。咁啊，點樣叫做十方三世一切菩薩經嚟成就？咁多諸佛咧，所以話呢一個所在每一尊佛咁面前，就皆然不可説不可説菩薩經嚟成就心。嗱，咁我哋拜佛咧係用個身體去拜嘅，咁加埋咧言出不可説不可説。佛刹机器人做咁多嘅心咧，就好难买呢个心啊！礼人呢个心咧，系无量无边咁多。啊，咁以无量无边咁多嘅心啊，佢顶喺呢个份咧，话一心无量无边嘅心，每一个心里面就偏系普遍顶喺啊，就不可算。不可説不察，極未曾數法。嗱，我不可説不可説，就係咧講唔清咁多，即係多到咧你想講都講唔清啊！即使今日用電腦去計咧，都計唔清，計唔出條數嚟，咁就不可説啦。就屬於呢個《花蓮經》裏邊咧，124大數裏邊咧，係倒數第二大數。就形容呢個數目咧就多，因為佛教所講嗰啲經典啊，講個國土都係無量無邊，國土有佛道眾生，既然國土係無量無邊，一粒灰塵當一個國土啊，所以無邊國土裏面咧有佛道眾生咧，佛亦都係無量無邊，所以我哋要以呢個無量無邊嘅心啊，先可以變嚟無量無邊國土嘅佛。 等等呢啲咁嘅功夫，呢啲咁样嘅行动啊，就唔系我哋普通凡夫俗子咧，就所能做得到嘅。所以上人就话：我以普贤行愿力过，心心信大啊！完全咧，我开呢个普贤眼，开咗。用得万法为心，一一法呢无非是自心所以至，一一法不能够离开他自心啊。咁啊，既然一一法不能够离开他自心啊，所以我能够开悟到呢个普贤行，就可以一一生呢，可以一生而无量生啊，一一生呢就可以遍礼啊，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真经未曾受嘅诸佛啊，你就都啦回翻上头两句，所谓咧我哋普贤行愿力过，心心上解呢个道理啦，我能够遍礼十方诸佛。是完全仗着普贤菩萨的行愿力故，若无这个普贤菩萨的行愿力呢，我就做不到。那么如果我有讲这个普贤的行愿力呢，我就一定有智慧，一定地有神通，就可以了，遍礼空尽法界，是礼以敬诸佛。一一佛所咧，我都恭敬尊重顶礼。嗱，咁啊向下咧，就系佢嘅四种个步骤。嗱，开咗戒像就我礼礼像。嗱，呢既然话四种步骤，点解净讲到开空咧？嗱，根据下文咧，呢两句就简单嘅。下文就有开空戒、众生戒、烦恼意象，咁加埋就四种啦。四种都无常，所以呢两句咧就比较都简单啲个。开空戒像，我为先意象。嗱，咁啊开空咧，大家都知嘅。冇得罪啊！就算唔好话讲长久，其他世界嘅我哋中国有皇帝，直至到今日都有五千年嘅历史啦。我哋系皇帝嘅子孙啊！咁呢五千年嘅香港冇坏过啊！今日嘅香港同五千年皇帝嘅年代嘅香港系冇乜两样。冇乜變過，唔會話咩時候就大啲，咩時候就縮窄啲，冇咁嘅情形。五千年前皇帝嘅年代係咁樣嘅虛空，今日嘅世界，我哋嘅年代亦係咁嘅虛空，咁嘅虛空就冇盡啦。咁既然虛空冇盡啦，點解你叫話虛空界盡咧？嗱，咁啊，虛空無盡咧，亦就虛空無形無相無邊無邊，係我哋凡夫嘅眼光睇佢咧，好似冇窮就冇盡，揾唔到佢呢個邊界。嗱，我哋又講翻《楞嚴經》啦，《楞嚴經》亦有講，《楞嚴經》第三卷。在呢个咧继诵之前嘅所谓妙赞总是不动尊，首念念莫死有呢一首继诵啊，之前大概都系十日廿行，即系嗰啲字嘅经文。咁啊，阿难尊者就可以，阿难尊者就由得归为佛所，咁啊，请神开示咧，十方人妙清摩陀三摩时罗最初方便，请示佛啊，最初成佛就系果啦，果就不能够离开呢个因啊，因就收呢个妙三观果，即系妙空观、妙假观、妙中道观，所以妙清摩陀就系空观。妙沙摩就是假观，妙善罗就是中道观啊。点样佢哋妙呢？就是三观齐修，唔系四谛修。 咁十方如来就系果位，果不离因，因就系妙三观啦。但你想修个妙三观，就唔系话讲下就算噶嘛，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啊，所以我啲好缘行愿力故，咁啊好缘行愿力咧，唔系我讲下得喎，要真系老实烟十大用去修啊，尽量咧去做，先可以开悟。悟后而修，先至系真修，先至系真正嘅保现行愿啊！嗱，咁所以你哋边都系一样啊。十方如来就系果，果就不离因，因就系妙三观啦。嗱，我哋想要修妙三观咧，最先有一个开悟。你如果未开悟咧，就叫做如来物因啊。不是众生物因，是如来物因，即是佛的时候可以遇到这种道理，所以他们最初方便就可以。那么佛就说你想可以不嘛，你先要断这个妄想心，所以佛就是考验他一下的阿难。你出家，咁你喺我佛法里边啊，你睇到乜嘢好处，你先至发心去出家咧。咁我柯南咧，就以佢呢个凡夫见解，佢话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声妙殊绝，形体影现，犹如琉璃，常自思维，此相不是欲外所生，何以故？欲气粗俗，声数高厚，不能发心，性净妙明，紫金刚像，即是何样？一从佛剃头落发就出家啦。嗱，咁呢种咧，从表面上嚟睇咧，如果唔入学个佛法嘅人，冇学过念经嘅人咧，好正常喎。我系仰慕佛有三十二相，从最高嘅无见顶上、欲计上，至到中下平板个脚板底个，佢哋中下安平相。呢、这个相你去泰国啦，泰国曼谷有一个好大嘅庙，有一尊卧佛。应该都有二三尺长，有几十尺长嘅。咁佢瞓喺度啊，两个地去脚板底望下咧，佢有一种上画得好靓。咁佢中下安平上其他地方都应该好少睇到啦。泰国都有，你去泰国曼谷旅行咧，有间庙叫咩庙？我都系一个好大嘅庙，系泰国系名胜之一嚟嘅。去泰国曼谷旅行应该都会去嗰间庙啦吓，咁咪参观下睇到啊。咁呢個三十二相咧，就係、是、從我哋佛法呢個教理嚟講啊，係個應身嘅面目，就唔係呢個化身嘅理體嚟嘅。嗱，化身就係無形無相啦。咁啊，由於呢個化身理體，我哋修行究竟成佛成道。呢、这个发生你睇热闹嗰件事咧，咁呢个应身嘅妙用个三合相咧，就好自然得到嘅。你唔使要求，你总之你修行依然呢个妙三观去修，然后修呢个妙三观啊，你哋原来物因咧，咁啊成就发生你睇成分咧，呢、这个三十二相嘅应身妙用咧，就自然就得到啦，唔使希求。如果你有咗一念嘅希求之心，你为咗希求同佛嘅正道三十二相而发生出家啦，咁呢一念嘅希求心，呢念嘅希望心就系妄想，妄想就系生念啦。你系点可以用呢个生念嘅因去正道呢个不生不灭嘅发生嘅妙果咧？咁啊，因果唔相符啊！你一定要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因中就不生灭，所以果亦都不生灭咧，咁先至相符啊！所以佛既然咧含到佢，考验到佢嘅发心系希求佛嘅三等相，相最系妄想啊！妄想嘅心 三年点可以正道啊？一切是高定坚固，首轮要学大定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咧，所以第一卷就有七番破网，就系、是、有七段经文啊，破去呢个妄想心。但系柯南咧仲唔认输喎，口硬得两个批砖啊！佢话我啊，你话我呢个妄想心冇用啊嘛？佢话我话佢哋有细砖，佢话我唔得咧，公正法我系呢一件衫啊！就算我毁谤佛法，将来堕落咧无底深潭，我都系呢个心啊！如果佛翻嚟话我呢个唔系心咧，岂不是我咪无心？我无心同呢嗰啲草木一样咪冇晒呢个个性冇知觉，我就点样修行啊？咁佢仲唔认输啊？啱同佛拗，但咧佢咁样做呢个时候咧，就冇办法咧闹佢啦，冇法子啦吓。我就话再佛我就出，我嗱出出嚟开佢一声，好似一个水浸嚟讲个水，呢个讲出字，即系开佢一声我嗱。佢话是非如心啊，只是事实，虚妄上上，话与真性啊，犹如无始至于今生，唔可能系无智慧人，执呢个妄想为心啊，所以受呢个轮回，生死不停啊。就因为妄想心咧，就系因境而有。好似我哋家望喺呢个墙上挂个钟，系咪而家八点？你点解其实是因为呢个钟先系生喺你呢个妄想心之度啊？加八点或者加八点零一分开始咧，零几分啊？就是、有呢个钟先系有你呢个妄想心之度几多点钟啊？或者你个斋铺食饭，你去到呢间斋铺，你先至有呢间斋铺有出名啊！佢啲斋真靓啊，煮得好啊！我哋话去帮衬嘅食啦，就有呢间斋铺先有我哋呢个妄想心啦，去帮衬佢啊！好似我今日听经，如果呢次呢个文化而且冇呢个广经范围，你哋冇呢个心嚟去听经噶。佢冇嘛，大家有呢個講經法會啦，無幾多個人都好啦，總最少有個話呢、這個人咧，因為必須有法會喎，咁我咪去聽經啦。咁佢呢個聽經呢一點心咧，就因為有呢個講經法會，佢先有生起啦。冇呢個講經法會咧，佢呢個心生唔起，就冇咗呢個妄想心啦。所以妄想心咧，就係因為外面境而有，由外境而生。呢種外境一冇咧，你呢個妄想心就冇咗，就第二種噶啦。咁既然呢個妄想心係因境而有，生而不停。就唔系真实，就唔系不变恒常啦。咁既然生生灭灭啊，变个二次为因啊，欲求呢个不生不灭嘅首轮阎王大定咧，咁我可能既然护心，佢话我定咗礼佛，亲近系呢一件衫，我将来做恶事堕地狱都系呢一件衫，佢仲系坚固。唔肯放，還顧唔聽話，所以佛就可惜佢。咁啊，可惜佢之後咧，唔係淨係可惜就鬧就算數嘅喎。你講個真理放翻佢嘅喎，所以第二卷咧先至整卷五千多個字啊，就有十番辯解，有十番即係十段經文咧，係辯明呢個見性咧係不生不滅，見性係無幻，見性係無邊，見。性啊常住，见性啊不断，有十段经文啊，显示呢个见性咧系不生不灭，就鼓励阿难尊者咧以呢个根修呢、这个眼根见性修，唔好以呢个色啊。所以我哋个林济祖宗个师傅啊，林济祖宗个师傅咧，开山祖师咧。佢有人講，喺禅堂開始啊， 他说余等诸人各六根头放光动地，诸人将你大家还星火，你们要认识啊。那他们六根门头的眼睛被摄生意啊，放光动地不是简单啊，我是怎样放光啊，眼睇得哇这个钻石不错，哇金宝，哇这些金链几靓，哇十足金四条狗啊，那个眼就被这些金住了去了啊。我听卡拉 OK 话真的好听啊，咁你呢个耳仔嘅俾到啲心声转咗佢，问我：嗯，呢啲香水几香喎？法国翻嚟香水喎，唔系啱先查过啊，然后鼻咧俾个香水转咗佢。咁呢个口啊，呢啲又好食喎，咁啊尽量贪心，尽量多食几件，咁呢个你咧俾啲味道转咗佢啦。啊！呢啲天時地凍喎，呢啲衫幾嚴重喎，不妨買多兩件咧。我哋呢個衫咧就俾呢個局促俾呢個錢我都轉咗去啦。於是六根啊，都係俾外邊嘅環境咧轉咗去啦。咁啊，變成污染咧，又點可以放光動地咧？所以我哋林鄭祖師就講啊，佢話你哋有時候參事，你哋有冇認識啊？在佢嘅六根門口啊，有咗個無為真人，佢冇地位嘅呢個人啊，但呢個人咧好偉大，佢又冇地位喺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就是我们的本体啊，就是我们的原来状妙真如性啊，它摆到哪里都尽可能变化界都有，它没有一定固定的地位，但是呢人人本来个个意识不要被这个环境染污啊，要自己当下认识。所以柯南心在这个妄想心心念不长第二卷呢，在我们六根这个见证眼根的见证呢，显示这个原来就不生不灭的真性。那既然六根只是从这个见证眼根有当，所以呢到了第三卷呢就以是万法为心，唔单话呢个眼根如是啊，六根、六尘、六色同埋地水火风空根色，加二十五法，法法都系原来藏妙真如性，法法都系常住真心，法法都系咧我哋自己个本体啊。咁啊，柯南到呢个时候咧，经过三卷啊，一万几个字，各种各样嘅理论咧嘅教导，到呢个开嘛。等我开咗唔之后咧，你就讲几句话噶噃，唔系点先就开唔得。所以佢哋讲啊，就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可唔定观手中所持异物啊。咁由十方去看心与心内嘅柔如片云，点太清佢？又话一人法身归元，十方去看色界消云啊！嗱，呢三段经文咧，就证明安那可能佢悟到呢个法身嘅体清净正面，去看系咩啊？去看亦不过咧呢个法身嚟睇里边咧一个小小嘅法嚟咋。啊！佢唔讲呢个十方虚空咧，好似咧心里边咧一点少少嘅物件。唔讲呢个虚空咧，佢好似啊，我哋嘅手咧揸到少少嘢咁细噶。又唔讲呢个虚空咧可以毁灭啊！我哋未曾可能就喺呢个虚空里边生存。如果我哋开悟啊，修行成分咧，虚空都离唔开我哋嘅自心啊，就系、是、法性空啊，系我哋嘅法性本体啊。从咁嘅理论去睇咧，咁啊虚空界就可以着啦。所以话虚空界着，就根据《楞严经》第三卷最后嗰一字。柯南尊者经过前面的三卷的经文佛的教导开始， 佢了解，佢明白，先可能先能講出咧頭先所講個三段嘅説話。咁啊，先至咧就繼續咧講啲手，繼續就未站咗事，不共專手令而亡，死氣又啊，係燒我腰至個顛倒上，就不力生氣，可以和化身嘅理體啊！咁啊，咪就多謝翻個慈悲救度之恩，所以復請世尊就為證明，以作惡世世之人話，如一眾生未成佛，就終分於此取離。我要感謝佛，道我開悟嘅心恩，我要發菩提心，我開咗悟啫，好多眾生未開悟啊嘛，我要發願度眾生啊。如果有一個眾生唔成佛咧，我都唔成佛啦，就係、是、顯示呢個大慈、大慈悲、大無畏嗰種嘅精神，嗰種嘅德行。所以就咁樣嘅經文啊，令人啲做個證明，先至説明呢個地方所虛空界量，虛空真係可以盡啊。嗱，咁啊，虛空界盡啦，如果虛空界未盡，就有呢個國土，有呢個國家，就我哋家呢個地球都有超過140多個國家，唔知有冇講少咗啲嘅。咁啲100多個國家咧，都係有呢個虛空之下生存啊。嗱，100多個國家加埋埋咧，有幾10億人口，單我哋中國都有12、13億人口啊。其他嗰啲國家都有，不過我哋中國咁多，咁啊加埋埋全世界咧有幾10億人口，咁咪眾生咯。有呢個咁多個國家，咁咪就國土咯。嗱，海空之下有國土，國土之內有眾生，有咁多嘅人類。咁啲人點嚟咧？曾經講咧，就係由呢個業障所講嘅。所以經常講嘅業不重，就不生娑婆啊！我哋嘅罪業唔重，唔會生到呢個娑婆世界。就係念不切，就不生極樂啊！我哋念佛嘅心，念得唔肯切，唔誠心去念，唔肯切去念咧，唔會生極樂世界。咁既然念不重，不生娑婆，所以國土之內有眾生，眾生嘅內有係由於我哋每一個人自己嘅業障。嗱，咁業障必須有咧，有煩惱咯。冇煩惱就唔會做罪業，有煩惱做罪業，有罪業就有眾生。咁啊，有眾生總有住嘅地方，有呢個安頓我哋嘅地方，世界國家國土咯。咁啊，國土點樣生存咧？就靠呢個空間咯。那些三河国土所界人所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亦都要有这个空间才有这么多的众生界、烦恼界、业障界一切的事事物物。如果说虚空界都尽了，如《楞严经》所讲，一人法身归元，十方虚空色界消魂就冇咗，回翻我哋法身理体啦。有虚空就有国土，冇虚空就冇呢个国土啦。国土都冇，就必须有众生咧。冇众生啊，又何来呢个业障？何来呢个烦恼咧？所以下边咧就讲4种无常的事物，简略啲就虚空界象、国土界象、众生界象、业障界象、烦恼界象，多就是有无我礼乃象啦。咁啊，一切都回复本体，都冇咗啦。我同想乜境界咧？都一定我哋个个都系成佛，个个都系佛，咁就无所谓顶礼边一个啦。上到呢个时候咧，先至我顶礼佛各种嘅顶礼啊，先至可以上。各位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敬就无有穷尽啦。嗱，呢个属于反面，反转嚟讲啊。以就因为 因为一从这个凡夫境界虚空界是不可尽，虚空界不可尽，既有国土，既有世界，国土既有众生，众生之乐而又自障又烦恼，这样的一切的区处都是污染啊。咁啊，所以咧，我先至咧有十方国土嘅诸佛，我先至顶礼，将我呢个礼敬诸佛呢种愿啊，就系无穷无尽。嗱，咁啊，向下嘅正知有个如是乃至啊，系众生大愿、众生业障、众生烦恼障，我礼就礼尽啦。即系话咧，我礼敬诸佛，如果啊，虚空大愿。就冇众生，众生界亦都尽；冇众生就冇罪业，所以众生业亦都尽。咁冇罪业就冇烦恼咯，就烦恼亦都尽啦。咁到嗰阵时咧，虚空世界众生业嚟烦恼都尽啦。所以我嗰阵时嘅顶礼佛咧，嗰种嘅功德啊，先至系如果先至系尽啦。反过来，如果话众生界乃至呢个烦恼，乃至呢个业障啊，系无有尽故咧，咁啊，我先敬礼都无有穷尽，就显示咧，我哋呢个修十大愿王最初礼敬诸佛嘅人，各种嘅恒常心，各种嘅相续心，永远得不断。由于我哋呢个恒常心啊，敬礼佛嘅心得不断啊，咁先至可以显示呢个十大愿王。由最初嘅敬，最后而向啊，各种嘅心愿就广大，先至称为敬十种咧，系大嘅愿望，亦即系整部《花严经》咧系重要嘅纲理嘅理论。各位众生界乃至烦恼啊！都无有穷尽咧，就我此礼经就无有穷尽啦。例如头先所讲，既虚空未尽，国土未尽，众生未尽，烦恼业障都未尽，我呢个敬礼嘅心咧未尽，所谓未尽也恒常，都系咁样敬礼佛，先至显示呢个十大愿王咧。各种的恭敬，各种的伟大，佢念念相续就无有间断啊！就显示呢个恒常心啊，即系常修礼敬呢个。头先讲呢个常愿，我哋唔单系身体啊，呢个系外表嘅，我哋内心里边咧，念念之间。都是相续无有间断，做咩咧？就系礼敬诸佛。点解？因为呢种大利益就众生，亦都有烦恼有业障，亦都有十方诸佛。所以我咧就要念念相续去礼敬，就无有间断。就身与意念就无有疲厌啊！咁我哋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佢用乜嘢去表示我哋念念相续会有间断咧？就身与意念就无有疲厌。我哋嘅身念念相续去顶礼，我哋嘅口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去清扬佛号，赞叹佛嘅功德。我哋嘅心意咧，系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而最虔诚、最恭敬个心意咧，去礼敬诸佛，所以无有疲厌啊！我哋咧唔会有疲倦，唔会有厌恶，我哋唔会退心，念念相续，虚空界未尽，众生界未尽。烦恼业障未尽，咁我呢个恭敬佛之心啊，无有间断，顶礼佛之 行動咧係心與念都無有起焉。嗱，咁啊，以上就係講咗十大願望中第一種，就叫做禮敬之佛。嗱，咁禮敬之佛佢對住啲乜嘢話到咧？我昨晚都講過，不過可以再提一提，就我哋眾生啊，多生多世各種驕慢、各種共高嘅習氣咧，係好重，好精，各種嘅心態咧亦都好大，所以家我哋咧以最高最尊重嘅頭。你的頂禮呢是最低最下所謂禮佛相中就叫做呢五體投地頂禮啊，我們這種形式呢我昨晚已經講過，那就不重複了。我們這樣禮敬之佛呢表示我們呢對佛的尊重，對佛的尊敬，表示我們心心念念對佛尊重啊，時時頂禮佛呢，我們那種自高自大，這種我執堅強呢，那種執氣就可以藉著這個拜佛呢，那種功德呢是慢慢減少。咁啊，長遠嚟講咧，就我哋今生時時拜佛，我哋拜佛嘅功德咧多，咁啊，將我哋生生世世以至恭敬佛嘅善因，可以破除我哋嘅我執障煩惱，就與呢個法身離體，與呢個普賢行願咧就相符。相應啦，所以第一禮敬之佛就已經係講完，然後跟住咧就講第二個，就叫做咧稱讚如來，啊，佛是善男子，二稱讚如來者，咁呢段經文咧都好長，第一咧禮敬之佛咧係楊學長嘅。就唔使讀曬全篇啦，人講幾多句就係咧念幾多句講佛事，就係佛於上來初圓而後，即係話初圓禮敬之佛講完，咁我哋其次一先嘅其次講咩？就係講咧係禮係稱讚之佛講佛於上來。禮敬諸佛之後啊，我哋其次就講呢個稱讚如來，咁咪佢就服侍啦。善男子咧就係、是、稱讚善財童子，佢係花言諸佛當機，咁咪亦都包括花言諸在會嘅大眾，亦都包括呢個善女人，凡係發心廣大，發心咧係虔誠，係尊重三。三宝弘扬三宝，以三宝为归依啊！呢啲通通都系佢嘅善男子，亦都包括呢个善女人。二称赞如来者，嗱、这、呢个二字咧就可以讲咧系一种转喻，即系所谓我哋所讲第二种嘅大愿，叫做称赞如来。嗱，咁啊，稱讚咧就係稱揚讚歎，個稱讚就唔係毀謗，就唔係呃人喎，咁啊，亦都唔係誇大，但真係出於咧三業業三業清淨無染污，以最虔誠、最恭敬嘅禮啊，去稱揚讚歎如來，嗰啲係佛啦。嗱，呢個如來即係佛，我哋都解過。啊，從歌詞嚟講，就適合我哋個教主。從經裏面嘅文字咧，係敬禮十方三世一切極微塵數嘅諸佛，係讚歎十方三世極微塵數一切諸佛。咁所以咧，稱讚如來就唔係稱讚一念佛，亦都唔係稱讚一念諸佛，係稱讚十方。三世不可说不可说的真，既未曾做咁多之佛。嗱，咁原本上咧，我哋称赞都可以讲，我哋为乜嘢事要称赞佛咧？ 是因为神呢是我们的无上大导师，是我们的归依处，是我们所尊重的最高有道德的人。所以我们对神呢就要清扬赞叹。那个清扬赞叹神呢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呢改过我们的口果。所以十大愿望啊，第一个愿经文就参观这个我心我见太深，我们称赞如来就参观改过我们的口呢所做这个罪业。我们用这个称赞如来，包括称赞一切有道有德的人，称赞一切的所谓人出类拔萃道德高超的人，包括一切凡你有道有德有修养值得我们尊重恭敬的，我们都要对他称赞。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有的时候听弟呢固然都是讲三道四的，一般还好境界，但是也都有时呢这个人虽然是差，但是有很多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这些就是属称赞的。但再简单讲句呢，凡是念经时就念佛，都是称赞如来之一种念。因为所有佛法的经，所有佛咒，所有赞叹佛的说话，都是从佛陀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称赞如来呢，固然是称赞佛，其实我们每人啊，每一个教徒，每一个弟子，你就念一遍心经，或者念一遍普门品，好简单，佢一百大人学经，好快啫，几分钟就做完噶啦。或者念几句药师咒，或者大悲咒，咁啊都系称赞如来，因为呢啲咁啊好嘅正知正见嘅佛法咧，系从佛歌书而来，所以我哋诵经念佛咧，亦都系从称赞如来。嗱，我咁样讲，即系暗示好嚟，大家每人啊真系发错，固然你唔使做事，大把时间或者你退咗休，有时间半可以念佛、诵经去修行。其实咧，我哋诵经念佛嘅人咧，最紧要争取时间，唔一定咧某一个时间。你可以固定某一个时间，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念经念佛个网咁，好简单。咁我本人都系揸车，我揸车揸咗成三十几四十年，当然我老手揸车噶啦。咁啊揸车咧，如果冇人咁嘅身份同倾下偈嘅咧，我揸住个态度，跟住望住前边啦，冇错冇错啦，系嘛？咁样你连佢个心系现实咯。所以我就住喺屯门，我常常咧出嚟香港咧，旧时佢就有呢条公路嗰阵时啊，成山公路又窄又车多。咁你做咩咧？你揸住个态度咧，望住前边，冇发生意外。咁你个心咪念佛咯，或者冇人喺旁边啊，你唔怕打岔嘅，你可以细细声咁啊，你可唔可以求佛头讲俾佢啦？啊，或者念大悲咒，或者念心经，呢啲系出家人都会，或者念念咒就各色其色啦。咁就系争取时间咧，可以念佛啦，唔好浪费时间啦。啊，或者我哋做工嘅喎，我系在家人做工啊。冇问题，你个手做嘢啫，你个心就可以念佛啦。反为咧，如果你真系能够学得到啊，个手做事，你个心念佛咧，你天冷唔觉得冻噶，咁啊天热咧唔觉得热噶，因为你个心清净啦，你个心向住佛，你个心向住法。 你的心向住心，你的心向住三宝啦，就三宝啦，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量，可以令到你呢个人咧，在呢个劳苦工作之中咧，系解除一切嘅疲劳。嗱，咁如果马上你瞓唔着觉咧，好简单，你唔使食嗰啲。安眠安眠药啊，食得多咧，对你健康有问题。你只好食埋晚咧，你就眠瞓。你眠瞓咧，眠瞓眠晚咧，佢就做咗猪猪就瞓咗觉啦。包你，你讲唔上，你边个人有啊瞓唔着觉噶？你真系要解决呢个安眠药，唔好食呢个止痛药。你就听我话眠瞓。或者你识咩经，你识唔大啲咒，唔大啲咒啊？你识唔心经，你心总之系佛法，系真正佛法门嘅边一部经，你可以过半啲先大啲眼，你就念经。如果你唔识得过半念经，阿弥陀佛几句读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用七音又得，用四音两音，就系咁样念口话南无阿弥陀佛，亦得。你总之你的心啊，就系向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企喺你面前，用我手帮你摸顶受地，咁你练下练下咧，你就可以做分头。一教佢系先放成啲，好似我老人家半夜嘅起身洗手间嗰啲人。如果唔系咧，你一教瞓到天光，第二个朝早六点钟咧，你就醒噶啦。可以讲咧，我同一百个人讲啊，一百个人试过咧，都系由包括我自己，都系其中之一个。我都试过一个短短嘅时期，就安眠药，并且系做个冲波仔。心和手信呢，将呢啲心理状况噶，都好难瞓得着。咁后嚟因为睇经睇得多，有啲咁样嘅理论，咪自己学下咯。真系我到家咧，我通常嚟讲，在半个钟头之内，我就瞓着咗噶啦，唔会超到最。最精神咧，即系你瞓唔着咧，都唔会超过半个钟头，我就瞓着咗噶啦。可能先唔使，你由于半夜要起身洗手间，就冇办法啦。老人家身体健康嘅问题，呢啲系一定嘅，个个都系一样啦。如果唔系，就一嚿就跌落。呢啲系用呢个佛法咧，嚟到清净我哋呢个心地。用呢个无上妙法啊，系洗净我哋呢个心里边嘅染污，先至令到我哋嘅人嘅精神咧得到啊，有一种嘅安慰，有一种舒适，你就万念放下，乜嘢你都唔好谂，就系安稳头晕，或者心经，或者大悲咒。所謂心無掛礙咧，你先可以瞓得好啦。嗱，我上個禮拜唔知第一第二晚，其實總之有一晚就講啦，話呢個除他去啊嘛。啊，好多人都話好中意呢三個字，真係嘅。嗱，我今日再講三個字，就佢就百不滿，百出嚟一百，一百人你都唔好管。都只系冇嚟啦，只系一个老太婆，老师老太婆，当然都系有啲家底啦，做啲小生意啊，又有仔又有孙啊，咁即系一般嚟讲算系唔错啦。一个老人家又有生意又有仔孙啊，咁佢到晚年咧先至归依三宝。亦都系啊！咁皈依三宝就问个师傅话：咁我皈依三宝，三宝弟子喎，咁我应该收啲咩嘢啊？佢用啲乜嘢功咧？咁啊，师傅开始话俾我听喎。师傅话好简单，一三个字，百不管百即一百个百，即系一百样嘢，你唔好管。当然又唔系真系一百样，总之咧，二十万咧，你唔好管唔到，你唔好理咁多。 你唔好张扬咁多，即系尽量睇开啲挂，除他去，咁你咧就身心舒服，你就样样都好啦，又瞓得好，食得又包你冇病冇痛添。啊，咁呢个老人家佢都好苦听下哦，发到佢真系将啲生意交到啲仔孙去做，佢唔理啦。一切一切啊，无论系账目啊、生意个来往啊，全部唔理。呢、这个家务咧，日常打扫啊、咩煮饭啊、洗衫啊，佢都落得嘅，交俾啲神父去做。咁啊，自己就喺楼上咧。咁我下喺度地方咧，就坐一间小佛堂，即系供养啲佛像啊，啊摆啲花啊，点盏油灯啊，啊几个香火，好似有少少佛堂自己做啊。于是佢就念佛念咗三年之后，已经都唔理啊，三次有乜嘢都唔理啦。但系我心都唔静，总系嗰啲唔得静望啊，咁啊师傅讲嘅话好似唔对噃。咁佢就揾佢師傅，個師傅話：你教我念法，你教我百不管，我聽你話啦，我心念我就唔做啦，我唔管啦，俾我啲仔孫去做啦。啊，家務我亦都唔理啦，佢哋用幾多錢點樣我都唔理，俾我啲心去做。個但係咧，我做家三年嘅個師傅，我個心都好亂。我念佛都见唔到阿弥陀佛啊？点解啊？啊咁呢个师傅都几难做啊！你关我咩事啊？系嘛？咁佢咪先话咁佢问嘅，佢话你虽然咧心事你唔做啦，啊家务你又都唔嚟，交俾心婆去做。佢仲有一样，我问你，你有冇挂住你啲仔孙？嗱、啊，呢、这个在家人咧就肯定有啦。你话唔挂住啲仔孙咧，当然呢个境界就好高噶。咁老太婆就咁讲啦，师傅你讲得冇错，我都有好多仔孙，当然有啲就好乖嘅，但有啲咧冇理由个个都唔乖噶喎，有啲条命扭计嘅，当然我都好挂住佢啦。咁师傅就话佢冇错，就因为咧你挂住啲仔孙，不过好有坏有咧，你挂住佢哋。呢啲系条尾啊，好似掹住你啊，所以你咪我向前就俾人掹翻转头啦。咁啊，如果你听我话，三年前你皈依，我教你万般都百不管，你嘅心意俾你仔孙做啦，家务俾你心婆去管啦，啱啊，已经啦吓，尽咗一部分不管啦。佢话你最好能够咧放下埋。对嗰啲仔孙咧，唔好嚟唔耐。你已经养大佢哋，你嘅责任已经满啦。点啊？将来佢哋点样闯世界，点样发达，嗰啲都系佢哋嘅事。你唔可以再担心、再挂心噶啦。咁如果你再听埋我啲说话，除咗啦三年前教你嗰啲之外啊，你呢次都最好啦，连嗰啲仔孙。你都唔好噶，再你咁多都唔好管啦。话你再过几年咧，你就会见阿弥陀佛，都是你会多谢我啦。啊，咁佢哋果然又听话喎，听话就咁啊，自然啦。嗰啲仔孙咧，我手执佢又个父母啊嘛，你佢自己内分有仔有心母啊嘛，咁佢啲孙仔咧就系佢啲仔同心母嘅下一代啦。咁啊，既然自己仔同心母，仔又自己养大。失何草花嘅，有佢话一个，呢个归佢原本嘅关我呢个女家嘅事，就佢真系放下，就百不管松咧，就加一百不管，即系咧身心轻松，冇咗嗰条尾巴俾人掹住啦，一切都解决，一切都消散。过三年咧，日日咁样念佛，日日咁样自己都无常嘅消散，咁样拜佛，诵经念佛。佢見佢真係見得阿弥陀佛，佢就同個師傅話：多謝個師傅啊！所以呢啲亦都係咧講明行解相應啊！師傅係解俾你聽，你行唔行得到，做唔做得到咧，就睇你自己啦。所以咧， 你做得到就好，做唔到冇食盲攞盲乜嘢眼攞。咁我師傅就好似咧，嗰只象冇跛過，佢就話俾你聽啦。教你點樣行，你明白你點樣做，理解佢點樣嘅實實在在嘅去做到，就靠你自己啊！咁所以咧，一切嘅佛法千言萬語啊，千經萬論，都係入信因果，勸我哋行解相應。你唔信因果，呢、這個唔實行，唔了解咧，就的確係冇辦法咧，可以咧離開呢個三大嘅痛苦啊！如果真能做到信因果，明白事理就冇唔知，加上行解相應咧，我咪西方就實實呢條路咧，但肯定咧，你一行到最後就係脱落世界，咁你有機會咧係往生淨土啦。咁家話善行顯現清淨嘅嘢，所有進化界、虛空界、十方就係幻變，三世就是我。一切十方三世裏面，一切嘅佛國土，都所有啊嘅微塵，即係十方三世國土裏面咧，所有咧嘅微塵。咁每一粒微塵裏面咧，都一切世間嘅微塵數咁多個諸佛，咁啊一粒佛所咧都有菩薩海會為妖。嗱，呢個海會咧就多咁大，嗱大海就好廣闊噶嘛，海水就好深噶嘛，咁即係佢水咧就好多啦，係冇法子咧係飲得曬。很多，咁加個海會咧，就係話，即係所有嗰啲菩薩啊，為住十方三世一切菩薩嗰啲諸佛咧，為住佢嗰啲菩薩係好多好多，多到咧好似呢個海水聚會咁樣，個大海都咁廣大，所以話啦，一日佛所就加有啊菩薩海會為妖。加上我當時以甚深正解地自持之念，這個我字呢就是講這個行十大願王的眾生。他說我就應當，這個當時呢真的很重要的實際，應當的人呢不用行的，不用禮讓，你應該去做，好像我們打工那樣，不用你上班，不用下你了，總之你是要上班，沒有上班就沒有薪水了，所以你到時準時你要上班是應當的，沒得商量的。所以這個當時是很決定的一個事，即是我呢就是應當的應該用這個甚深的性格，甚深殊勝的理解，理解啊，怎樣讚歎諸佛，怎樣稱讚如來，怎樣頂禮呢十方三世極微塵數一切諸佛咁多咁多，所以我都知道甚深的殊勝理解，不是淺淺的理解啊，因為頂禮讚歎不是一諸兩諸佛，是讚歎十方三世極微塵數一切諸佛啊，一定有這個甚深殊勝的理解呢，才可以明白，才可以由明白了解呢去實行做到啊。各位現前之見，就知就是我們的了知，見呢就是我們的眼見，同埋眾生迷之見都是妄想，都是為自己所見的，都是令自己的貪心求之不現，所以眾生所以虛妄，就是有這個妄知妄見，就迷惑了自己這個真性。 咁啊，家阵时话以深深处情理眼现前嘅之见咧，呢种之见咧就系政治正确嘅。以前即系前两体证喺眼前，系不落分别。纯粹咧系一种开悟嘅境界，以我呢个意识里面嗰种嘅殊胜嘅知见、殊胜嘅理解，就各意出国辩才之旅，未念是根，嗱各国因为十方三世一齐佛国土。咁啊，博咗好多啦！咁我家赞叹唔系赞叹一尊佛喎，赞叹十方三世一切佛实国土嘅诸佛，所以先咪叫国啊！所有十方三世诸佛咧，我都国国啊，我都赞叹，咁就国啦。国国以用啊，呢个出国嘅辩才天流，出国呢个先出。过咗呢个辩才天女嘅未念时间，嗱呢个天女咧就根据佢呢个花言巧语嘅注解咧，就系讲啊，我哋呢个自在天有呢个天女，佢个名咧叫善巧，巧即系讲上巧嗰个嘴啦，善呢个口，善巧即系呢个口咧讲好说话。咁啊，佢哋善巧，人微妙之根啊！嗱，咁微妙之根就讲佢呢条理咧，出到音声咧好微妙。但呢位天女善巧咧，佢每一个音声啊，好似音乐咁嘅，听到你咁个心舒服。佢所有嘅言辞，所有嘅说话咧，发出嚟。同人哋唱音乐好跑，听到咧令你心乐欢喜咁咁样嘅思考。教出过咧就系、是、我哋赞叹神咧各种嘅言辞，各种嘅音声咧系超过呢个有辩才嘅善巧天女呢、这个微妙时间，就是、因为我哋赞叹神咧。所有適合的純粹是佛法，我們所讚歎的就是十方諸佛的功德，讚歎十方諸佛的慈悲的廣大的妙用，就不是說一般所謂出的音聲好聽，好像音樂那樣好聽的音，不是不簡單的，就因為他讚歎諸佛的慈悲功德、智慧神通種種的功德，就因此他所有出的音聲的讚歎說話就超過了這個有辯才這個善巧天女那種微妙時間，好像音樂那樣才令人聽到的歡喜的，就對這個佛法的修養就沒有這些感應，又沒有好處，那就叫做博越出國辯才天女微妙神時間，也都讚歎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为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嗱咁啊呢只下几句经文咧都系一个海字嘅，咁呢个点解经文有个海字咧？即系表示广大嘅意思。大家呢个都太平洋啊，大西洋你点望得出？边度系个边界啫？你睇唔清楚，睇唔到佢边界。咁所以海嘅意思系广大，如果讲海水咧就系甚深，我哋唔知咩大海有啲深嘅，当然有地方有好浅，但系亦都有啲好深，深到咧几多十万吨嘅大嘅洋船都可以行过，即系我哋船到几深，所以有个海字咧就表示呢种范围。或者佢發嘅心係廣大，好似個海一樣，所以佢話幾句經文咧， 只系一个海事。听法第三咧，广收供养，佢供养呢个物品多咧，都有一个海事，表示佢供养嘅物品咧好多，多到大海嘅海水咁深，大海咧咁阔，所以海阔天空，将呢个海事咧就表示广大咁嘅意思。所以为一一舌根啊，出无尽音声海。第一一舌根咧，即系每一条舌根，即系每一条理咧，佢所出嘅音声咧，系无穷无尽，系赞叹咧十方三世一切嘅诸佛如来。佢所赞叹嘅系一佛如来十方三世。未曾诸佛如来，都系以呢个微妙音声咧所赞叹，赞叹之多，个说话如同大海。我哋所赞叹嘅诸佛之多，亦都如同呢个大海啊！所以话一一音声，引出呢个无尽音声海。嗱，我讲到呢段咧，由于经文好长，时间咧已经系过咗一分钟噶啦，咁啊，所以啦吓，就今晚到此就为止啦。咁啊，呢个礼拜讲咗两晚，仲有听晚第三晚，咁啊，同样时间咧系再见啦。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先发菩提心， 先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